若望福音第十八章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和门徒出去，到了克德隆溪的对岸。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便进去了。出卖他的犹达斯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同门徒曾屡次在那里聚集。犹达斯便领了一队兵和由司祭长及法利赛人派来的差役，带着火把、灯笼与武器来到那里。耶稣既知道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，便上前去问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答复说：纳扎勒人耶稣。他便向他们说：我就是。出卖他的犹达斯也同他们站在一起。耶稣一对他们说了：我就是。他们便倒退跌在地上。于是他又问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：纳扎勒人耶稣。耶稣答复说：我已给你们说了，我就是。你们既然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是为应验他先前所说的话：你赐给我的人，其中我没有丧失一个。西满伯多禄有一把剑，就拔出来向大司祭的一个仆人砍去，削下了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尔和。耶稣就对伯多禄说：把剑收入鞘内，父赐给我的杯，我岂能不喝吗？于是兵队、千夫长和犹太人的差役拘捕了耶稣，把他捆起来，先借送到亚纳斯那里。亚纳斯是那一年当大司祭的盖法的岳父，就是这个盖法曾给犹太人出过主意，叫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的。那时西满伯多禄同另一个门徒跟着耶稣，那门徒是大司祭所认识的，便同耶稣一起进了大司祭的庭院。伯多禄却站在门外。大司祭认识的那个门徒遂出来，对看门的侍女说了一声，就领伯多禄进去了。那看门的侍女对伯多禄说：你不也是这人的一个门徒吗？他说：我不是。那时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，就生了炭火，站着烤火取暖。伯多禄也同他们站在一起烤火取暖。大司祭就有关他的门徒和他的教义审问耶稣。耶稣答复他说：我向来公开地对世人讲话，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内及众犹太人所聚集的地方施教，在暗地里我并没有讲过什么。你为什么问我？你问那些听过我的人，我给他们讲了什么，他们知道我所说的。他刚说完这话，侍立在旁的一个差役就给了耶稣一个耳光，说：你就这样答复大司祭吗？耶稣答复他说：我若说的不对，你指证哪里不对？若对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亚纳斯遂把被捆的耶稣借送到大司祭盖法那里去。西满伯多禄 仍站着烤火取暖。于是有人向他说：“你不也是他门徒中的一个吗？”伯多禄否认说：“我不是。”有大司祭的一个仆役，是伯多禄削下耳朵的那人的亲戚，对他说：“我不是在山园中看见你同他在一起吗？”伯多禄又否认了。立时，鸡就叫了。然后，他们从盖法那里把耶稣接往总督府。那时是清晨，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入总督府，怕受了沾污，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。因此，比拉多出来，到外面向他们说：“你们对这人提出什么控告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如果这人不是作恶的，我们便不会把他交给你。”比拉多便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自己把他带去，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吧。”犹太人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不许处死任何人的。”这是为应验耶稣论及自己将怎样死去而说过的话。比拉多于是又进了总督府，叫了耶稣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？”耶稣答复说：“这话是你由自己说的，或别人论我而对你说的？”比拉多答说：“莫非我是个犹太人？你的民族和司祭长把你交付给我，你做了什么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。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。”于是比拉多对他说：“那么你就是君王了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的是，我是君王。我为此而生，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，为给真理作证。凡属于真理的，必听从我的声音。”比拉多遂说：“什么是真理？”说完这话，再出去到犹太人那里，向他们说：“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。你们有个惯例，在逾越节我该给你们释放一人，那么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？”他们就大声喊说：“不要这人，而要巴拉巴。”巴拉巴原是个强盗。